菊花与刀呢个作者呢就是一位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 Ruth Benedict， 在1945-46年那上下时间完成的这本书。因为呢个主要嗰个背景就因为是大战完的时候差不多完呢，就是说怎样去管治日本呢，这个战败国。咁咧就美國當時要考慮嘅咧就係兩個問題，第一廢唔廢呢個日本王朝，第二就係駐軍，係咪啊？岑教授嚇，咁佢就要諗，咁亦都咧佢就所以派咗阿 Ruth Benedict 去即係研究一下呢個民族係咩一回事咧咁。咁而咧當時我諗係交通啊或者戰後啊好多問題咧。Ruth Benedict 自認冇喺日本生活過，即係佢係搜集資料、訪問啊，同埋問一下啲嗰啲美國嘅華僑，即係美國嗰啲僑民喺日本咁樣樣而得出寫出呢本書。 咁、我補充一下嗱，萬玉良啦，嗰嗱呢本書咧，即係直接講啦， 係 就係中情局俾錢嘅。 哦， 啊，中情局嗰個，我哋講啊 CIA。俾錢佢研究，咁但係當時期咧，嗰時係羅斯福總統年代啦，二次大戰嗰陣啦，咁啊當時期咧就美國人就拗曬頭嘅，因為佢哋點解要揾個人類學家嚟研究日本究竟點處理咧？因為佢哋發覺到咧，就日本嘅戰俘同美國嘅戰俘有兩個好大嘅唔同，一個問題咧就話美國嘅戰俘咧，如果佢成咗戰俘之後咧，佢哋想希望當局拉佢哋，譬如日本人拉佢，或者仲成為日本人嘅戰俘咧，第一時間咧就通知佢屋企人，就佢仍然在生。咁我哋中國人都會咁啊，喂，報個平安，我未死噶。咁第二樣嘢咧就話咧，就話美國戰俘咧，如果拉佢啲人咧，要佢能夠提供軍事情報，咁啊認為就死都唔肯講嘅，認為呢樣嘢係叛國嘅，所以隻字不吐漏。呢個就是美國戰俘的做法，但你美國人拗頭的意思，你日本戰俘不是。第一呢就叫你千祈不要告訴我，我未死。即是死了就是恥辱來的。如果未死就是恥辱來的。他說日本人，人家不跟美國戰俘說第一時間報平安，我就說你說我死了好了，不要說我在生。第二樣東西呢，就說他們和盤托出，軍事情報，什麼都說。因為他們已經當自己死了，不怕說、所以他們拗頭究竟日本是什麼文化呢，所以就找到這個 Ruth Benedict 來研究這個日本的文化。不過老實說呢、萬玉良，你對這個 Ruth Benedict 有沒有對他有沒有了解，他是一個什麼人呢？ 他、看過一下他的背景、他是PhD 都喺呢個人類學上邊， 喺Columbia， 咁佢亦都後來喺嗰度教書啊。咁啊，佢亦都有其他著作嘅，都係關於文化呢啲嘢。 嗱，佢有幾個特點㗎，阿萬玉良。第一咧，嗱呢本書咧，呢啲咁咁掂咧，到而家都好多人睇，好多人睇咧，就個名安得好。菊花與刀，哇，充滿文學意味，一個上文學嘅譬喻啊，富比慶裏邊嘅比啊，佢個譬喻好啊。但係點解咧？因為佢讀英國文學出身嘅，所以佢有文學細胞，識啊唔同啊普通嘅就係研究社會人類學嗰啲。第二咧就話佢其實係半途出家嘅，因為佢咧幾多歲讀大學啊？超齡嘅，35歲， 35歲， 佢本來係唔想入。大學讀人類學系讀，喺度讀到博士啊！佢初初係想做家庭主婦嘅，因為佢嫁咗個老公咧，就教生物化學嘅。咁咧就個本來咧就話佢最想就想生仔湊仔，冇得生，冇得生就揾唔到嘢做，揾唔到嘢做就先去哥倫比亞大學去旁聽嘅。咁啊聽聽下，聽咗過癮，聽咗幾年幾兩年咧，就然後先正式入學。入學咧已經攞唔到獎學金噶啦。咁啊，依個第二樣嘢。第三樣嘢咧，我就對佢咧嗱，我依個我自己個人講嘅， 係 因為佢依種叫做遙距研究，先講咗佢唔到日本啊嘛， 係 咁去唔到日本咧，佢所研究嘅日本文化咧，全部都係二手嘅，即係話首先係睇展報，睇日本電影，睇日本文學作品， 係 咁咧就然後咧仲加上咧就係同嗰啲日裔嘅美國人溝通， 係 同埋聽嗰啲日本戰俘。 嗰啲訪談， 嗯嗯， 全部都係根據二手資料嚟睇，咁所以我覺得掂唔掂啊？似乎我覺得一手嘅接觸，似乎係有啲保留啊，係嘛？民族類， 佢就都呢本書出咗之後，喺五十年代一路即係和平啊咁咧，係好多人批評嘅。咁我認識我工作上啲有啲上司有啲朋友咁，好多人都睇過呢本書， 係係。 咁佢哋好多都批評， 係。 咁但係咧，我就指出一樣嘢，我話佢都嗰個觀察力都好敏鋭，即係 Roof 嗰度嗱，佢個名改得非常好嘅。菊花月都係兩樣背道而馳，一個温文爾雅，一個就講武力嘅，係嘛？即係好字面啫嘛。咁呢樣嘢咧，我欣賞嘅。點解咧？我接觸嘅同事都咁多朋友啊，成咧，我發覺佢哋係阿 Roof 講出咗。 我要同阿聽眾講聲，阿萬山咧就喺日本公司工作嘅，所以佢接觸嗰啲朋友啊、同事，全部都好多日本人係嘛？ 是啊，好多的 啊，咁就比較，所以變咗同普通的公司不同。 係啦，啊，即係喺交往上啊，咁我亦都有幸咧試過去東京咧上過一啲受訓咧，見過當地的大學教授。 係， 咁亦都有傾過呢部書，傾咗好長時間添，傾過呢部書。咁佢哋當然咧又俾咗好多批評，就正如阿岑老師正話你講啦，喂，你隔山打牛二手嘢咁，但係我嚟講咧，我又發覺二手嘢得嚟。他用菊花與刀這裡講了很多東西出來，最令我欣賞的一樣就是說他講了他們的雙面性格出來，有溫文爾雅一面，有殘暴一面，有這個勇敢一面，但是也有我們一會要再繼續講的害羞的一面，這個呢是一個對比來的，就是對比相反詞來的，而我自己看到他們呢就未必是個個人是這樣，即是我們不可以說全部，我看到就好像一個 pendulum， 即是一個搖擺鐘，有時候人在工作或者在利益方面決策方面的時候就見到他們會搖擺，咦，平時不是這樣，為何突然間今天停在那邊呢？那我初初都覺得很奇怪，那跟位教授談過，再回來 再看到原來是即是 Wolf Benedict 的答案在這裡。 不過咧，其實萬若良，你其實咧就話，唔知你有冇睇過 Wolf Benedict 嘅另一本書？呢本書係佢嘅，即係其實叫做派新嘅作品，因為佢加一本更重要本書，嗰本書仲勁過呢本《菊花與刀》，叫做《The Patterns of Culture》，叫做文化模式，係1934年嘅作品， 仲早啲， 係呢本1946啊嘛，佢1948年死嘅，四八就係腦充血啊。 六十一岁 老中月死噶，六十一岁死。咁佢咧呢本就叫 Patterns of Culture， 就喺1934年出嘅。咁咧就话问题就话佢讲到个始字咧就系因为个 same culture， 佢就系对翻个佢哋西方人所讲其实有问题嘅。佢嗰个叫罪感文化，叫做 guilt culture。 guilt culture。 但系西方人嗰种嗰个原罪唔系用个 guilt 字啊嘛，原罪用先啊嘛，系同 guilt 又唔同噶。所以呢個題外話，我哋揾次或者講下罪惡文化都罪感文化都好啊。咁阿岑教授，嗱，我哋講翻個始字啊。你阿岑教授，你對呢個始字有冇研究啊？點解以字邊旁邊有個心咧？嗱，有啲唔係喎，有啲係以字邊旁邊有個子字喎。係 啦， 你點睇啊？ 我谂佢个子字咧有啲形声字嘅会意咁嘅意思咯， 因为呢个应该算体咧，佢冇教军人冇算体就系心嘅，咁你真系画个心出嚟个象形性啊嘛，咁就后来到隶书开始咧，先用个子字， 子字， 咁佢其实有个意思嘅，即系其实咧就代表个羞耻之心，个羞耻咧，其实阿 Wolf Benedict 都讲到呢个问题嘅，个耳仔就讲。你嗰個恥感係嚟自外來嘅，即係你耳仔聽到一啲唔好嘅對你嘅批評，咁個心咧就令到你個內心有一種羞愧，咁就叫做恥， 係 即係形成個恥字。所以喺《說文解字》嗰度講，恥者辱也， 辱也係 啊，即係羞惡之心、羞辱之心啊嘛。但阿岑教授，我哋好講已經係孟子已經講呢樣嘢喎，係嘛？四端啊嘛， 係。 呢、這个孟子讲呢样嘢系四端啦、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系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嗯，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慈祥之心人皆有之。咁中国嘅文化咧，好深刻，好强调嗰啲即系内心嗰种感觉嘅，系嘛？因为佢讲良知嘛，系与生俱来嘅， 啊， 系嘛？即系与生俱来嘅，唔需要学噶，即系譬如你恻隐之心啊，所谓恻隐之心系咩咧？孟子所讲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就好自然咧，你就会冲出去，将佢拉翻埋嚟。咁呢种情况咧，就并唔系话你有个动机嘅，即系唔系有个动机点咧？我将个细路啊从井边拉翻埋嚟嘅时候咧，我可以得到佢嘅父母对我或者有好嘅报酬，唔系。系亦唔系希望博取旁观嘅人话啊某某啊呢位先生啊呢位女士啊真系好心地啦，即系唔系博取呢啲，系咩咧？系基于自己内心受咗嗰件事嘅触动，而引起嗰个强烈嘅反应，就叫做不忍。所以恻隐之心是不忍别人受苦之心。如果个细路跌咗落去井嘅时候咧，咁佢父母一定好痛苦咯。咁我哋中国人讲咧，良知咧唔需要学嘅，呢一份不忍别人受苦之心系唔需要学嘅，系发自与生俱来嘅良知。 系 嘛？ 咁但系系咯，你再讲系。 所以就强，即系话强调内心嘅感觉咯。 哦， 系、嘛？ 但系嗰种修护之心咧，就同恻隐之心呢、這个系是非之心，同埋慈祥之心，同因为佢去到嗰个叫做义之端也。 嗯、 即系仁义礼智咧，仁就去嚟解释呢个恻隐，用呢个义咧嚟解释呢个修护。用呢个系礼嚟解释慈祥，用呢、這个呢、个智咧嚟解释呢个是非。 嗯、 所以我哋针对咧，其实你话有冇耻辱感啊？嗰种耻嘅羞耻感啊，系同个义有关嘅。义啫嗱，好似项羽，岑教授好清楚啦。项羽点定嗌敬义？恨义义之为之义啊嘛，博爱之为人啊嘛， 系 啊。这个恨义之就话你觉得啱、这个道理啱与唔啱，觉得唔啱道理咧，然后嗰个羞耻之心先嚟。 系项羽喺《原道篇》里头，佢解释仁义道德嘅咧，就嗰四个字咧系即系概括差唔多孔孟所讲嘅仁义多种德目噶啦。佢话一开始就解释个仁义，博爱之为人，系、嘛？所謂博愛咧，就即係如果啊孔學啊，佢個大愛係冇拘限嘅，係嘛？只要啊你嘅愛心係甚至咧係愛心係點咧？由親而至到人民，人民而至到愛物嘅， 係 啊孟子所講啊，講五個字啊，係。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啊，个爱字嘅出发咧就点样由你爱护你嘅至亲嘅父母，至到兄弟叔伯等等，由爱护父母、尊敬父母至到爱护你亲至亲嘅人，由爱护你至亲嘅人至到我朋友啊，咁啊一路推到点咧？爱护所有嘅人，所以亲亲由亲亲而至到人民，呢个人咧又系解爱啦，由爱护所有嘅人，甚至推将呢种爱啊推而至到爱护万物，咁今时今日咧，其实呢五个字咧已经包括咗人道主义啊，同埋 冇错， 推而及于而家嘅好讲究嘅。环保精神啦、是咪爱护万物呢真係一个孟子所讲孟子都所讲我爱护万物就点呀闻其声不得人食其肉添呀 係 咪至于其他嘅植物呀、动物呀咁孟子甚至知道点呢要求人呀、 你的爱啊表达到咩啊，你是唔应该啊打鱼啊，打鱼我哋知道而家嘅打鱼嘅人啊捕鱼嘅人呢啊周时觉得嗰啲鱼获呢基本上呢将近啊穷尽咁啊，於是孟子提出咗咩啊，一个办法就係点呢，索枯不入污池。 是。 啊鱼别不可胜用也。 是。 啊即是话叫你用嘅渔网呢，嗰啲窿啊，渔网织出嚟嗰啲窿呢唔好咁细。咁你用呢啲细眼嘅渔网去打鱼嘅时候呢，令到嗰啲比较细条嘅鱼呢佢有生可图啊。 嗯、 啊即是我在这些小的鱼眼那里呢它就可以走出生天。 是、哎、 啊 那你这个是孟子用这个例子来讲出那个它的四端，这个特别是讲恻隐之心。但是讲回那个恥字呢，其实孔子呢都成日提及的，孔子都有那个恥的观念的。即是我记得呢就说这个是孔子的弟子叫子贡。就知道孔子对耻的重要性。这个子贡就问孔子，怎样何如斯之为士，怎样才是士人的士，士人的士就等于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 嗯、 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子贡就问孔子，怎样才能够有资格做一个所谓知识分子呢，那孔子就答他，就叫行己有耻。 几有 耻，耻之四方，不辱君命。咁你咁啊，斯之为士也，即系话最高等嘅标准，只能够做到知识分子，就话你能够咧系能够行为知道有啲咩唔啱啊，就系耻系同嗰个二之端修护二之端系有关啦。你知道有啲嘢唔可以做嗱，所以呢个耻字，从孔子解嘅耻字，作为一个外交人员嘅一个咁样嘅操守。 嗯， 史之四方嘛， 系啊，苏武啊，嗰啲唔系咯。 系啊，史之四方，你行几有钱，然后咧就师之为士啊。所以而家子贡跟住追问佢，咁其次之为何？即系跟其下次之，即系再次一等，即系冇咁高标准。咁所以变咗孔子将个耻字摆喺最高。第二就话孔子话，哦，宗族叫你称为孝，向党称为呢个弟，咁咧就叫做第二个标准。次一等的标准，所以你看到孔子其实都很严谨的。好了，我们听首歌先，然后回来继续讲这个耻感文化。这个就是罗文唱的《孔子曰》。 孔子曰非礼勿视，孔子曰非是自由性本我，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取向决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无欲会感自由，无求便没有了争斗，无尽的私心爱欲徒令一世困苦痛，最怕你坏了本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如游戏胜出，请你付出；有结果，因你付出。守规则讲道理。如若你要胜出，不去付出；要结果，不理后果。惩罚你。最怕你坏了本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 浪0.889，加元1.276，人民币6.484，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5.16美元，卖出1836.2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听日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哎呀，这个银包就咁放咗喺个走廊，哎呀，入边仲冇钱嘅添，边个咁乌龙呢？我副眼镜又跌咗喺地，边个有咁乌龙呢？唔系啊嘛，张纸巾里边，哎呀，有假牙喺度嘅。以我男子咁聪明嘅智慧谂到，一定系佢，就系、是、林超荣啦。 男子，我系乜嘢都唔记得噶，但我仲记得翻嚟做节目啊嘛。拍档提点，多谢俾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 陈淑兰， 开心日报。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相信大家过马路的时候都宁可企多阵，尽量不去掂行人过路按钮，免得感染病毒。事实上，外国不少城市都告诫居民现在是非常时期，最好等待交通灯号自己转绿公仔。这一类电子行人过路按钮在上世纪70年代陆续出现在本港街头，设计的原意是提高效率，当有人要过马路先去按掣，令到灯号提早转换，否则车辆可以一直通行。不过在外国不少地方，这种装置早已经变质，成为所谓的安慰剂按钮。以纽约市为例，原来早在16年前，市入面3250个按钮之中，只剩下大约20%仍然有效。不过为了悭开支，市政府并没有即时拆除已经停用的按钮，亦都没有公布。有趣的是，当局渐渐发现这些按钮有另一种效用，就是当行人以为自己可以操控形势，按掣之后就会静心地等待，不会乱地冲红灯。澳洲传媒也曾经报道，90年代中期开始，悉尼市的十字路口在大部分繁忙时间，行人按了掣都是白按的。事实上，随着系统设计越来越先进，透过电脑已经可以随时调节灯号，加上现代交通网络环环相扣，如果任由途人随时自己转灯，必然会牵连邻近的路口，对整体运作反而不理想。所以行人过路按钮渐失角色不是没理由的。问题就是当公众知道被隐瞒的反应，观乎美国和黎巴嫩贝鲁特的经验，即使市面部分按钮仍然有效，市民亦都不禁怀疑真假，不少人就索性懒理，照冲红灯都得。 但是这种不信任和乱象明明是可以避免的。讲到这里，究竟是哪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呢？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咁啊，而家从每晚十一点开始咧，中文台的联播咧就会特别安排咗，同时系欢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的朋友一起收听我哋嘅《广东广西》。咁啊，我哋今晚的话题咧就系讲耻感文化。直播室度有阿万玉良。另外你就電話度有阿岑烈英教授嗱，我哋繼續講嗰個恥感文化。萬玉良，我想問問你咧， 係 你唔知有冇睇過一本書咧，叫做《日本人的心理結構》中文版啊？個作者咧就嗱，如果我冇睇咧，我介紹你睇咧，叫土井健郎啊。 嗯哼， 就泥土個土， 係 井就井水個井咧， 係 健。健康的健和新郎的郎草井健郎。咁你或者你问下你日本朋友有冇睇啦？呢本书咧好特别嘅。呢、這个草井健郎咧就2009年先过身嘅，都十几年前啫。佢就辞过呢、這个Ruth Benedict 好多啦。不过佢咧就我觉得佢呢本书讲日本嘅耻感文化好过 Benedict， 系嘛？ 因为佢日本人啊嘛。 系。 日本人咧，佢就里边咧，就同时佢系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同埋一个精神科嘅医生。咁咧，佢就话佢提出几点嘅，佢对阿 Wolf Benedict 讲嘢，佢有啲唔认同啦。但系有样嘢我好认同嘅，佢话唔知你同同意你喺日本人公司工作，佢话你了解日本人咧，必须要从日本嘅语言嗰度入手。 嗯， 即系你唔识日文咧。你好難理解日本人 嘅， 係要識日文，日文本身咧已經係有好多嗰個日本文化裏邊出現，你同唔同意啊？ 係啊，咁你嗰、那個宗族觀念喺度啦，階級觀念、上下觀念啦，咁而對嗰個敬語佢哋好嚴重噶嘛，男女上司下屬、父子師生好多，即係其實就亦都係喺我哋中國係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嗰啲地方嚟，咁佢亦都強化咗。咁喺如果佢哋譬如講説話對上司對朋友完全唔同嘅，寫同呢個講都唔同。我哋中文譬如今日嘅白話咁咧，我諗嗰啲敬語喺文字上多啲，講嘅都未必話要有一道特別嘅嘢嚟同你講噶嘛，係嘛？咁啊，老師早晨，咁啊，老師早晨啦，咁唔會話加長版咁去 咯。係啊，但係女士就講嘢就多好多敬語啦，已經 多好多，多好多，或者啲低級同上司都有好多敬語嘅。嚇，呢個係佢哋嘅傳統文化嚟嘅。 係， 咁呢度係產生好多嘢嗱，譬如佢哋嘅對家族嘅觀念其實都好強嘅。 係。 明治維新，我哋知道啦，佢哋個工業革命喺嗰度發源啦，其實就全部係家庭嘅輕工業開始， 係 手作嗱。而家大家去日本食下嘢啊，啲壽司啊、飯團啊、食啊甜品啊，啊全部都係手作噶嘛。咁佢哋咧就一路擴大嘅生意嘅時候咧，就喺家庭開始，所以佢哋好重視嘅。咁就話點解出一個叫做終身制出嚟咧？呢度有趣啦，佢就話。我屋企唔夠人啊，得三個仔兩個仔，點做一間大企業啊？咁咪請其他人咯、啊。我個待遇比佢等於我個仔一樣，咁你咪會忠心服務咯。咁呢度又突出個忠嘅意思咯，係嘛？喺度啦，個家庭。第二亦都好重要嘅就係話， 啲小朋友點樣成長咧？入個社會咧，屋企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好似我哋講嘅一個道場啊，一個教所教佢哋禮貌啊咁。咁亦都細路仔點樣同師長講嘢，同父母講嘢，又有一套。所以呢位佢講佢當然啦，佢自己日本人係嘛，講嗰個 language 嗰個語文嗰度係好重要嘅。 但係佢又講一樣嘢，這個土井健郎咧。就我覺得中國人嗰個恥金文化可能冇，佢就話咧，日本人咧要了解日本人咧，就日本人佢話深層次日本人咧，其實係一種好重要嘅依賴嘅意識，有依賴性喎，係嘛？你覺唔覺得咧？你同日本人交往， 依賴性咧，因為佢哋咧好緊張，嗰、那個可以講咧個集團性好緊要， 係。 個集團性好緊要，咁佢哋咧亦都有一個叫做一個字咧，英文字都有啊，叫 subordination，即係附庸式嘅， 係 隸屬式嘅。咁佢就咧個人個意志就隸屬於呢個集團。明明我嗰個意見好好嘅，但係喺個集團或者上司或者個團體上邊未必歡迎嘅時候咧，我要掩蓋咗佢或者放棄咗佢。 嗱，呢個集團性咧就形容咗。佢嗰個恥感，日本人嘅恥感文化特色，就話唔係佢覺得自己羞愧，而係話佢覺得對唔住佢嗰個屬於嗰個團體。咁然後咧，而且佢亦都因為做錯咗事咧，而得唔到個團體嘅信任。 係 咁對佢嚟講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 佢要切腹㗎啦，係嘛？ 切腹呢樣嘢咧，就係武士道啦，係嘛？武士道。 菊花與刀啊！ 係啊，菊花與刀嗰邊咧，其實。Ruth Benedict 都唔係講咗咁多武士道啫，而武士道佢本身嗰個歷史都幾長， 係 就喺江户時代之前， 嗯 啊嗰啲其實最初係乜嘢武士嗰啲保鏢僱傭兵， 係 幫人即係咁，但係咧形成一個集團出嚟，即係一路發展嘅時候，即係佢都有叫做將軍啊、大名啊嗰啲等號嘅喎，咁樣咁日本可以講係長時期一個軍政。嘅國家嚟嘅，其實指揮咗你幕府係嘛？我哋最熟嘅就係德川幕府啦，德川家康一路二百幾年統治日本，那個皇帝本身係一個精神領袖嚟嘅，係嘛？咁嗰個武士精神就係佢哋唔怕死，佢哋嘅教導就係去到德川嘅時候教導咧，就係、是、死唔係好緊要啊，完成到任務、完成到責任咧，呢、這個係最羞恥嘅事，比死仲可怕。咁樣教。咁嗰啲武士其實初咧，我估咧都係啲武夫啊嗰啲咧，就唔係話特別好學識嘅。但係一路佢嗰度嗰幾百年，由佢哋嘅戰國150年俾德川家康收曬，一路教一路成咧，而灌入咗我哋都好多孔子儒家思想落去嘅。咁啊，當然啊，老師你係最熟呢啲儒家思想咧，佢哋就幾崇拜我哋宋明理學嘅。佢一 part 嘅啫，我諗佢哋唔係話太過好似你咁熟啦。當然，佢哋就緊張就話知行合一嘅時候就講嘢同個言行要一致，唔好得個講字。中軍哦，偷雞走去食煙仔，走去胡混咁唔得喎。你真係中到死都唔係好怕嘅喎，即係要去到咁喎。咁嗰個武就係嗰刀嗰個精神。 佢嗰個切腹咧，其實講起題外話咧，好多人對切腹都唔知嘅。就首先個切啊，要切嗰個我哋所講嘅嗰個叫做 Hara， 其實嗰個我哋嘅中文叫下丹田，即係個氣海穴切嗰度。但係咧，好多人只話以為切，哇吉嗰度咪即係死咗，其實唔係嘅。因為切腹咧，就依個係第一步嘅啫。第二步係點啊？因為佢哋認為嗰個係靈魂嘅所在，所有嘅能量嘅來源，吉落去嗰度咧係痛到死嘅，有排死嘅。為咗免除唔想死得咁辛苦，死得痛，所以切腹有第二步。第二步就有一個叫戒錯 ，number two，second step。戒錯咧有一個戒錯人，所以戒錯人咧就話你一吉完嗰刀喺嗰、那個。丹田下丹田嗰刀之後咧，就個戒錯人就點啊？就話如果你即時死，唔好死得咁快，就將你斬頭。 哇！ 斬手 真係好血腥。 係啊，斬手唔係話要殺你，而係未免除你嘅痛苦。 咁要戒錯，所以我哋講啊，而家最多人熟悉嘅三島由紀夫嗰個切腹啊，呢個美國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三島由紀夫佢對住八百個自衛隊嚟講，叫佢哋一齊死，咁冇人聽佢啊嘛，佢自己去切啊嘛。三島由紀夫個切腹嘅故事就好有趣啦，就因為咧就話佢個戒錯手啊，同佢斬頭嘅時候斬三次個頭都唔甩， 咁犀利。 咁咪渣咯，即系唔识，即系唔知佢咩原处咧，跟住犯咗个错误，所以后来混另一个冇，你嗰个岛冇冇事冇事嗰啲剑法嘅啲剑术专家，然后出手先，我哋先识死得， 系 咁样死，斩咗三次个头啊，斩唔甩啊，所以嗰条友咧又觉得羞耻， 又觉得羞耻， 所以佢又切腹， 咁 然后一刻俾嗰条友又可以搞掂。即係依個三刀又幾好自殺，所以我哋講咧依個肉依個，所以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要阿岑教授展釋一下啦。就《中庸》裏邊引孔子所講嘅，叫做知此近乎勇。阿岑教授，你點睇依句説話？ 知此近乎勇咧，我覺得《中庸》所講嘅咧就好合人性嘅， 係 合情合理嘅，係嘛？即係就係解釋。就是解释个勇字的来源，即是人的勇气是从哪里可以人发出来的呢？就是说最重要呢，你个人啊培养到或者与生俱来的都好，就是有一种羞耻感。 是。 是吧，譬如你读书，你如果是历来呢你都不合格的，那么几难令你有好勤力，好有勇氣啊！去認真讀書咯。 係係。 咁當你如果真係做一樣嘢，不如人意，有勇未如己意，你有咁嘅，你有嗰咁嘅恥感嘅時候咧，恥辱感嘅時候咧，咁你讀書都好，做任何事都好，咁你嗰種勇氣咧就會人生出嚟啦。 係 嘛？ 哦。 所以知此近乎勇呢，我哋细个读书嘅时候 呢， 就周时引用出嚟，大家同我之间互勉噶啦，系嘛？ 不过呢，阿岑教授，我觉得呢，又你如果你会 deep 呢句说话呢，中庸呢句啊，引孔子所讲嘅知此近乎勇，系最紧要 deep 嗰个字叫近乎勇，即系唔系勇。是近乎啫，即系话咧，你未做到，仲未做，有啲嘢未做到，即系知耻。但系咪点样先叫勇啊？這个就讲个中国人个耻感同日本相通嘅，就话咧咩叫知耻咧？即系话头先我哋讲孟子所讲话，依个系依个羞恶之心系义之端也啊嘛。所以你知耻嘅其实嘅意思就系我知错啦， 知错。 知错即是自己做得，但是知一错不是得个知字，你要改 行动， 所以个知此近乎勇就要勇于改错，然后才叫做勇。你问你得个知字而不改过呢，那这个就得个知字，即是知此，所以还未去到能够勇于改错一样东西。所以那个问题呢，要做为刚才你讲知人合一嘛，你一定要改。冇话我明啊，我明白，我知错啦，我知错，知错鬼用啊？有冇改咗先？ 佢哋咧，日本人咧，即喺譬如话，佢哋欣赏我哋中国文化，亦都用咗好多嘅时候咧，知此近乎用，我觉得佢哋都系好，都几用心嘅。即系现代佢哋嗰一班人，我都觉得几用心。咁但系咧，有阵时咧就出咗一个反效果出嚟。凡事都有两面噶嘛。你可以系动力。但俾我哋睇到咧，就話咧，佢哋咧對於保護啲人或者啲下屬或者保護啲屋企人咧，就係咧盡量唔好俾佢出錯。批評嘅時候都係話要好小心。有陣時啲鬼佬嚟到同我哋啲嗰啲 consultant 嚟到同我哋做人事嘅評核啊，咁喂點解你哋啲人嚇一二三四五分，五分最高分啊，個個都五分嘅咧咁。咁點樣分啊咁？咁佢哋咧就是、又係頭先你阿老師所講嗰、那個佢哋個文化用語言咧，有啲嘢佢哋唔係盡錄嘅， 係 一個心對心咁去做，即係心照我哋廣東人話齋。咁咧就係話，如果我無端端由五分俾佢四分，四分俾佢三分，或者點咧，就會咧打擊佢，咁佢就會沮喪。所以佢哋譬如話好多時咧。我哋外人睇就以為日本嘅社會單純就係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實唔係。 其實有時就話佢哋咧就想要一個和諧，嗯、即係佢哋話所有人請翻嚟，全部個社會咧都係我嘅指責。 嗯， 佢曳就好，或者正話岑教授，或者佢讀書唔叻好，我唔會踢佢走噶嘛。咁、我點樣鼓勵佢咧？就係、是、你慢慢進，慢慢進。而喺佢哋嘅分析啊，或者做研究嚟講，發覺啲人咧係喺個第尾唔緊要啊，第尾尾二尾三一路考翻上去嘅時候，嗰段發揮咧就係最好嘅。 但如果問題，如果知此啊，係叫做知錯啊， 係 咁，但係係咪好多人係咪無恥就叫做死不認錯咧？ 嗱， 你日本人有冇依、這個咁嘅冇嘅特色？雖然佢好重視有一個恥感文化，但係你睇佢侵略中國到而家都唔肯道歉。真誠心道歉，咁但係其實佢都覺得認錯係一種恥辱，亦話唔認錯反而其實我哋認為係恥辱咧。 呢度咧就有一個問題喺度啦。阿 Ruth Benedict 都冇，當然佢冇睇唔到啦，解釋唔到啦。而後邊呢幾十年咧，我就睇過有啲人寫啲文咧，就話佢哋講嗰個怪乎人哋嘅眼光咧係，但係怪乎人哋講緊乜嘢人嘅眼光咧？自己人的眼光 是 咁就弊啦。咁譬如话，我哋三位而家做紧节目，我哋觉得感觉良好啊。今晚全部 A 都冇噶，咁有听众嚟话，喂，你哋讲得唔好，我哋三个咧咁，我哋三个好咪得咯咁。所以喺八十年代经济泡沫之前咧，出过有少少呢啲问题咧，就系将啲问题冚住。成班人我哋一齐做嘢一齐冇问题啊。你話冇問題，我話冇問題嘅時候，唔需要介意人哋點睇。咁呢度係咪就解釋咗佢哋對恥感文化，或者對做錯事點承認嗰度咧？可以遲啲大家再傾下。 係啊，要阿岑教授點解講咧？另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講嗰個管子講呢個國之四維啊。 係， 其中一樣嘢叫做禮義廉恥嘛。 此 就是國之四維的其中一維嘛，所以有些人經常罵人就說你有禮義廉其實就是暗喻著你無恥 這裡呢老師有一對對聯你們實聽過了上聯一二三四五六七下聯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這對對聯呢就很有趣 一二三四五六七 王八王八即系王八蛋，下低就无耻。原来咧就话，据说啊，都我都考究 过， 系民间清初闹洪承畴，话佢投降俾清朝。佢系明末一个大将。 我知， 咁样唔知系咪讲佢？不过好多都有讲系讲佢，不过有趣啊，就冇咗个上边冇个八，下低又冇个耻。个对联 好有趣。好啦，我哋听首歌，然后继续翻嚟同大家讲呢个耻感文化。呢、這个就系、是。许迪铿唱的无力感 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只抹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承受，无力站在最后 需精美刺手，就是心血耗尽，打断了绝后，同屹立在最后。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3宗源头不明。新增个案中，31名患者来自油尖旺区，部分患者是南亚裔人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60宗，怀疑有病毒直向传播的柴湾风华村晓峰楼有多一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决定晓峰楼全栋大厦的13室居民要撤离接受检疫。政府宣布原本今个星期四届满的社交距离措施延长一星期，认为仍有一段距离先达到放宽的标准。政府在油麻地和佐敦一带的指定检测区域范围再划定北海街、庙街、宁波街和新田地街为核心区域，涉及大约70栋楼宇。即使大厦无确诊个案，居民以及曾经在过去14日内逗留两个钟的市民要接受强制病毒检测。當局亦都劃定深水埗欽州街、大埔道、楓樹街和荔枝角道成為新的指定檢測範圍。區內大廈過去14日內有一宗確診個案，就會納入強制檢測範圍。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油麻地和深水埗區內一些大廈較為殘舊，環境較差，值得集中檢測。形容當局在兩區嘗試新措施，會評估措施的成效。政府將會刊憲以限制曾經逗留巴西或愛爾蘭人士登機來港。政府發言人表示，近日巴西和愛爾蘭出現傳播力強的新變種病毒個案，當局有需要採取嚴厲措施，由今個月23號凌晨零時起生效。在相關指明下，所有在登機當日或之前21日曾經在巴西或愛爾蘭逗留超過兩個鐘的人士，將不會獲准登機前來香港。而在到達香港當日或之前21日曾經在巴西或愛爾蘭逗留的抵港人士，需要在登機前出示預定起飛時間前72小時內進行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以及指定檢疫酒店預訂確認書，並且需要在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评估中国无人机对美国政府机构的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抹黑和打压中国特定企业的霸凌行径。华春莹重申，将科技政治化的做法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形象和信誉，敦促美方恪守公平竞争市场原则，停止对非美国企业的无理指责和打压，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939点，升1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88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99，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5，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兑美元0.77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01美元，卖出1837.1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听日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劫后余生， 劫后余生， 作曲徐继宗，作词陈咏谦，主唱周柏豪， 牵手背到狂奔，安心天地一角，你送出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thk.hk。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张系国是台湾科幻小说的推手，他和倪匡自60年代起可以说是雄霸了华文科幻的小说界。相比倪匡作品的高度娱乐和通俗性，张系国理科出身的背景，加上他自学生时期已经喜欢研究哲学，令他更擅长将硬科学入文，同时他又具备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关怀，因此他的科幻小说都是倾重于言志，被称为文艺再度派。小说《奇王》入面，张系国就用一个可以未卜先知的神童的奇幻遭遇，展述他的科学理论，同时带出他的哲学抒怀。 故事的高潮是神童和前象棋冠军刘教授对弈前夕突然失去了预知能力。张系国举出热力学的熵来解释这个变化。一个体系入面，熵越少越有秩序，熵越多就越混乱。但是混乱本来就是世界的常态，人类发明不同的东西来使到世界变得有秩序，例如天气太热那阵开冷气，其实是消耗电能来换取的。而温室效应导致气温越来越高，即是熵仍然在持续增加。根据热力学第二定论，当宇宙的熵增加到极限，整个世界的混乱亦都趋近极致，变成混沌不明的状态，以宇宙的热毁灭来告终。神童的预知能力违反常态，所以始终不能够持久。 对一些没有科学底子的读者，好像我咁，初初睇呢个解释的时候，难免明啲唔明啲。但前面讲过，张系国小说最迷人的地方是科学同埋文学兼备。睇下佢开头点样描写神童的眼神。 孩子电闪般的目光似乎透出深邃的智慧， 那个目光异常明亮，亦都异常苍老，使佢谂起古罗马雕像眼睛中央嘅铜洞。原本冇生命嘅雕像，因为那个铜洞嘅存在，透露出无边苍老嘅生命洪荒。 而当神童失去咗神力之后，就变成那个系一个十几岁孩子嘅目光，迟钝而呆滞，唔再系神童不可测嘅眼神。短短几句嘅描写就呼应咗上述嘅科学理论，从秩序走向混沌，喺小说家笔下只需要描写一个眼神。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棋王》，作者张系国，由红帆书店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我哋今日的话题讲耻感文化 （same culture）。咁啊喺直播室度有阿万玉良啊，另外电话度咧有岑念英教授。咁啊，头先讲起阿万玉良提到嗰个对联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系 孝悌忠上礼义廉， 系 上高就望伯， 系 下低就无耻， 冇错。 咁啊话你话咏咩啊？咏呢、這个。讽刺个洪承畴啊嘛， 系冇错， 系嘛？洪承畴咧，阿万玉良，你知唔知个古仔？洪承畴咧，佢系福建人， 嗯， 因为福建人系勤俭噶，好努力读书。佢个妈妈就喺街边卖鱼蛋噶， 哦， 小贩嚟噶， 小贩， 小贩系养大个仔咧，足之咧，个公书教学咧，一直中状元，一直咁样上到做大官，然后去出去咧，就结果就俾清朝清廷啊。皇太极佢哋咧就俘虏咗佢，多尔衮我哋俘虏咗佢，咁啊佢系誓死不降， 系佢初初不降噶噃， 完全死咬住，啲结果后屘点啊降咧？个关键就话当时期清朝有个好靓嘅女人， 做起 做个孝庄，孝庄就去探佢，想劝佢，叫佢投降，结果咧孝庄翻嚟就同嗰啲皇太极佢哋讲，呢条友一定降嘅，点解啊？嗱，依個就無恥之如何而嚟咧？點解會有無恥咧？就因為話孝莊話佢打著咁眼望實我，啊、所以佢一定有死穴啊！好美色嗱，依、這個就死穴啦。所以依個就洪承畴，結果咧個後屘咧就何開清廷咧做大官啦，迎阿媽翻去啊，以為阿媽，點知阿媽咧攞拐杖，攞支拐杖見到佢，攞支拐杖掟佢，唔認佢做仔。 嗯， 岂有此理嘅呢个无耻啊！ 不过呢个老师会唔会惹事啊？孝庄太后会唔会咁样？ 以后有惹系惹事，有咁嘅记载，咁就系惹载咁啊！呢个我有呢个系啊，南怀瑾嘅书嗰度睇翻嚟嘅。 哦， 佢讲嘅，咁希望佢可能佢我又冇讲啊，个出处喺边度？啊，咁佢系讲呢单嘢，啊，我系咁过瘾，我就讲咗。所以咧，呢个咧就话呢个无耻啦，呢样嘢咧，我讲你问啊，想啊问啊，岑念英教授好得意。即系日本人咧，佢嗰种唔认错嘅文化点表现咧？话佢可能认错系似我又举个例，唔知阿岑教授有冇去过？有阿岑教授，你有冇去过日本广岛同埋长崎？ 我去咗好少地方啫。 哦，阿岑万玉良咧？ 我都冇去過廣東長崎， 因為佢兩笪地方都叫原子彈站啊。 係， 我兩笪地方都有去。 係， 一去呢兩笪地方，一定係參觀嗰個原爆紀念館。 係， 啊，咁你喺睇嗰個原爆紀念館啊，依啲真係叫第一手經歷啊！你唔去睇唔知。 嗯， 個原爆紀念館咧，你見到嘅全部，尤其係廣東，好細緻咁講曬當前期。嗰、那個原爆原子彈爆炸之後對日本人造成嘅災難，哇！啲人嗰時嘅爆炸嘅經過，爆完炸之後咧，嗰啲恐怖場面啊，嗰啲人事後遺症啊，後遺症係十年嘅， 好好而家我哋講香港嗰啲咩疫苗，我真係講少佢係而家香港疫苗嘅所謂後遺症啊，即係話你停留30分鐘冇事咧就叫 OK。喂，你讲元宝十年后先个后遗症先出啊！我哋而家唔需要睇疫苗，打疫苗几耐，睇半年好嘛？而家唔理噶啦，三十分钟冇事之后冇事噶啦，即系冇过敏。咁但系元宝咧，成个纪念馆讲嘅咁大剂，日本人、美国人用原子弹喺日本，但系成个元宝纪念馆咧，要通过要元宝纪念馆去教育日本人明白。原子弹袭日本的灾难，但是由头到尾整个纪念馆的过程是没有说那个原子弹是谁扔的。 嗯， 不提美国此其一，因为一提美国呢，你就要说跟着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要扔原子弹你讲到，因为你侵略人。但他不提嘛，就是说哇，好像那里原子弹炸讲到是一场天灾那样，一种无端端的灾祸，都完全不提这件事。 佢提美國咧，仲美國仲可以同佢翻舊帳啊！即係天皇唔承認佢啊， 係嘛？ 係啊，因為當時啊，日本天皇啊，究竟應唔應該將佢當戰犯去審判咧？係美國決定噶嘛？ 係係， 呢算咧，即是咧喺開羅會議嘅時候，羅斯福問過我哋蔣介石 啊， 問蔣介石。蔣介石就留學過日本讀軍事，好佢都應該幾清楚日本人，因為佢喺度住過。咁蔣介石，我覺得佢都幾大體。佢話個罪喺個軍閥度，唔係喺皇帝，唔係喺天皇嗰度。咁同埋你廢咗佢個國體咧，後果可能仲難收拾。咁呢個第一個説法，所以就亦都點解會派 Ruth Benedict 佢睇下點樣收拾佢？其中嘅問題就係、是。废唔废帝啊嘛，废唔废个皇帝？ 不，你哋话要唔好废啊嘛？ 冇废，蒋介石又咁讲，亦都后来亦都罗斯福佢哋美国嗰边亦都谂下，咦废咗如果大混乱嘅时候，苏联咧，咁所以有一个好大问题，佢哋对原爆嗰度其实都几嬲噶，即系相当嬲，系唔需要用啊嘛，原爆讲真一样，系因为就系史太林喺中国战区向日军宣战。觸動了美軍的個神經，他們就不想翻版諾曼第分東西柏林，不要搞，因為計個數，如果四國登島，中英美蘇是吧登島，即是管一半。當史太林是老狐狸來的，不嬲看個整個亞太區的戰局，他不得失日本，他不想跟他正面衝突，但是當他中国东北嗰阵时向佢宣战咧，美国即刻就话唔得，即刻开会话唔得，咁搞法一将个日本又分做二咧，好难搞，所以就逼住掟原子弹， 系 好凄凉噶呢样嘢，其实唔需要噶。蒋介石嗰阵时都睇到佢日军开始即系疲乏噶啦，其实即系系打得到嘅，即系控制到佢嘅。咁好不幸咁，我估啊，你正话讲喺。个原爆馆嗰度，佢有咁多嘢唔写咧，好多嘢可能避忌都唔定。 系，会即系话掟原子弹，日本人几惨，即系叫日本人知道，哇！我哋曾经即系好惨噶咁样，即系纪念呢件事。但系问题佢追究，点解你会搞到人要掟向你掟原子弹咧？你系咪有责任咧？系咪做错事咧？嗱，佢呢啲唔提过， 佢唔认 嘅， 唔认 噶，系啊， 即系其实咧就点咧？日本呢 个 国家咧？佢嘅原始災難呢就好多嘅，嗱佢地震又好多嘅，火山爆發又好多嘅，所以佢日本人點解咁好似好欣賞情有獨鍾要起木屋呢？其實木屋有個好處就係點呢，佢受災嘅比較輕啊，如果係遭逢地震啊或者火山爆發之類咧，重建咧亦都比較容易啊。其實日本人有一種精神咧，就好重視嗰個實用價值嘅。啊，嗱佢明治維新啦，對黃陽明嘅知行合一説咧，佢都係從實用嘅角度去知行合一呢兩個字嘅。另外一個咧就點咧？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再有一個讀書人咧，對日本嘅影響好大嘅，就係、是、朱信水啊。係 冇錯， 啊，朱舜水咧就尤其是对佢嗰个幕府制度啊，咁啊德川家康嗰啲家族咧，啊直情咧教佢哋点样咧，学实才，学实学，育实才，啊用实人，样都要从实嘅角度去学习。 嗯， 啊咁，所以后来朱舜水死咗之后咧，喺佢幕府嘅家族里头，个坟墓都喺入咗幕府嗰个家坟嗰度嘅。 系， 啊，所以呢一次即最近嘅嗰一次啊，即日本嘅海啸大灾难咧，系咪？ 嗯， 系。 啊，海啸大灾难。 福岛海啸， 系311大地震。 啊我刚刚咧有机会咧，就我朋友同日本人做生意，咁啊大家聚埋一齐食餐饭。啊，咁我哋咧都讲下，香港有好多媒介都讲啦，电台都讲唔少。即系日本人好嘢啊，即系话佢哋即真系处变不惊啊，系嘛？佢话喺东京完全睇唔到日本人啊。面临咁嘅灾难嘅时候咧，竟然好镇定，秩序冇混乱，系咪？亦都冇话即系对死亡嘅威胁咧，就惶恐啊！咁啊，在座咧嗰啲日本人士咧，佢哋嚟香港做象牙生意，佢就同我哋讲话唔系啊，佢话唔系啊，佢话你去到东京同埋喺。嗰度啊，系咪啊？跟住啊，鲁迅读书嗰个仙台啊， 仙台 系啦，跟住嗰度个地方两回事啊。佢话去到仙台嗰啲亲历灾难嗰啲人咧，就好有秩序啊，亦都能够咧，甚至以生命去希望挽救嗰种后遗症。但日本人完全唔系嗰回事啊，东京啊。佢话日本人已经系个质已经变咗，变咗西化好强烈啊！佢话、 哦，所以我想有样嘢，我就想问阿林万玉良咧、 嗯， 就话我又拗晒头，因为日本人咧俾人个印象感觉啊，除咗耻感羞耻感大啊，佢哋系好守秩序、好守纪律、好有自律性嘅。但系今次 COVID-19 咧，日本竟然咁鬼多人中招。東京都城日日都過千嘅，咁即係咪新一代嘅日本人已經同舊一代唔同咗咧？ 有係啊，佢哋我覺得係變咗啦，我都感覺係有啲係變了。 冇理由咁低啊！你唔自律先會搞到咁重咁多人中招啊！ 咁亦都佢哋都吸收咗好多即係西方文化、西方思想、西方嘅做法。咁大家呢次睇到㗎。 是 工业七国 G7 咧，全部用佛系啊嘛，日本咪喺 G7 咯， 系咯， 所以大家一致啊嘛，咁跟住大队做咯，咁 G7 咪用佛系，你睇下佛系国家有边个点啫，系有呢个问题啊，佢咪算好咯，你喺意大利啊，喺其他地方咪仲大镬，系嘛，但系佢哋就成日咧有阵时咧都会俾嗰啲百分比啊，俾嗰啲数据咧都少少有阵时。可以點講咧？偏差咗佢，即係個諗法偏激咗佢。哦，個 percentage 好低啫，咁樣。 嗱、有樣嘢啦，我係想請教阿岑教授咧，因為講起無恥咧，即係中國人講要有恥有羞恥之心。如果你無羞恥之心咧，又會兩者嘅比較啦。依、這個就嚟自依個《論語》嘅《為政篇》，孔子所講嘅，就叫做道之以正，齊之以刑。文勉而无耻，呢、這个就讲无耻；而道之德齐之礼咧，亦有耻且格。嗱，呢个有耻，嗱，尤其特别难解啊！岑教授嗰个格字，你点睇啊？咩叫做有耻且格啊？啊，呢个格物个格啊，好难解系嘛？ 道之正，齐之刑，文勉而无耻。 而家香港咪搞紧呢样嘢啦，国安法即系唔掂咪拉咁，但系咪个个惊咗唔敢讲嘢？但系问题就话冇羞耻心噶。因为呢啲嘅国富民安咧，民态就要通过教育噶嘛。 其实咧，嗱，老实讲啦，即系话香港而家面临紧好多讨论咧，嗰个焦点咧，其实咧，你要从 從我哋中國傳統嘅文化，尤其是孔孟嘅學説嘅文化咧，嗰度就揾到有智慧啦，係嘛？好多時咧，尤其是五四以來啊，我哋講新文化嘅人啊，胡適嘅以前係我嘅大偶像， 哦、我都唔知道，曾經係你的偶像， 曾經啊，我年青嘅時候啊，咁啊點咧？但係整下整下咧。我对佢啊，尤其是嗰句 全盘西化 咧、啊，我啊彻底否定嘅。 系 系嘛，即系佢全盘西化呢句说话咧，累到我哋中国，包括现在嘅一国两制搞到乌烟瘴气咧，都系全盘西化呢一句说话有关嘅。 嗯， 系嘛，因为我个令我转变嘅一件事系点咧？我喺新亚读书嘅时候啊，我哋嘅中文系主任系叫做郑轩教授咧，佢有一次讲个故事，佢讲个咩故事咧？就讲苏雪林咧系一个好出名嘅学者，系专门研究咧李商隐嘅。 哦， 咁年轻嘅时候咧写咗一套书叫做《李商隐恋爱史》咁啊，咁啊佢呢套书咧就好受欢迎。咁有一次開國際學術會議咧，蘇雪林係有份出席。咁出席嘅時候咧，有一位年青嘅教授咧，一路開會嘅過程啊，有機會咧，佢又是揾機會咧就接觸啊蘇雪林。一有機會接觸咧，佢又問佢李商隱嘅問題。咁令到蘇雪林咧都點咧，都有啲不耐煩啊！咁结果苏雪林讲乜嘢呢？佢话不要再讲啦，即系话俾佢听，呢个系我笑作啊！佢话，即系话俾佢听，李商隐嘅《恋爱史》呢啲老书咧，在我心目中系笑作。咩叫笑作呢？即系少年时期，即系未成熟嘅作品。咁我咧就领会到咧，胡适喺美国读书。十九岁就去美国读书，读书之后一路至到攞咗35个博士学位，那个过程咧，我就发觉咧，胡适对美国嗰种推崇咧，就好个情况咧，好似点咧？佢睇到佢留学之前睇到我哋中国屡战屡败，系嘛，贪污舞弊嘅官僚又多。咁处处都不是，於是咧彻底对中国文化彻底失望，怀着彻底失望呢一种咁嘅情怀，去到美国咧，见到人哋咧处处都系进步嘅，咁积累落嚟咧就成为乜嘢啊？成为咗全盘西化呢一种咁嘅绝对嘅倾向咯，系嘛？呢、这、一個好緊要啊！即係話，因為咧，你睇睇睇胡適，佢後來啊為中國為中國設想嘅文化教育等等咧，佢都係有偏差噶。講我哋嘅文學咧，係壞文學啊，係即係唔要得噶啊，處處都係否定嘅。 好啦，我哋岑教授，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揾次咧，或者揾你嚟正式讲一次胡适，胡适都值得讲噶，因为问题共产党咧系批判胡适系用咗500万字， 应该讲下噶， 五百万字嚟批啊胡适噶，咁所以胡适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有近代史上一个好关键嘅人物，值得去 系啊 去讨论一下嘅， 好值得 倾啊。好啦，咁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讲下听晚嘅节目咧，就系林佩莉主持嘅，就请到陈心源嘉宾咧嚟同大家讲呢个生活礼仪。最后播首歌就是关正杰唱的《恨绵绵》，拜拜， 拜拜。 为何世间两缘每多波折，总教未？ 影情天翩翩倦，苍天外捉弄人，情缘尚破灭，无奈困于茧中挣不脱，想化蝴蝶冲开万千遍，情缘强中断时，痛苦不消算，可多往事留在脑海梦中。入倦，即使未许白